人到日此，岂若饥寒自有罢了不成？我想忠义之事，男女皆可做得。为此，我在宫中去了一把匕首，藏于身破，有加冠公之模样，只望不见床奏杀死巨寇，替君父报仇。不想将我赐予他兄弟一只虎为配。 Yeah! Thank you. 不看师父功。 乃是金枝玉叶，凤女天村，万望无牵，玉父匆忙。今后宫中之事，悉从公职长谋。凡有吩咐，小将一一从命。 将军，夫妇乃人伦之事，当行化主之礼，护亲之礼，奉承大礼。 好，使女们 有 撤宴过来，我与公职交拜天地。 Hey!

里去逃？那日在宁武关纠缠，被周瑜击打了一鞭，至今尚未痊愈。哎呦，痛杀我也！ 原来如此，请将军进帐安歇了吧。 公子你也来呀。快些来， 就来对 Thank you. 你们谁敢来？你们谁敢来？你们谁 you

将小心替北京立宪，故请督政好生安门。白玉老相，先不一回，多少事 啊！ Oh, Oh, 月球幸福。 面家 一 错 绿 红， 既听佳音，亦听楚儿，何必出血又乱翻身？ 休得太 亲， 定要 亲 近。 Oh, Thank you. 心口相朝，赤焰颠倒，这夫妻太好。 Thank you. 对明月，幽花向谁是？六花皆相思，这片那片。Ha ha!